勇气胡乱恋，你手心里的温柔让我忘了所有的忧愁，第一次牵你的手，爱的感觉满也心痛，望着你深情的眼眸，只想一生跟你走。第一次牵你的手，爱的甜蜜弥漫心头，我愿用千年的等候喧嚣，穿过人流，我们手牵手，十指相扣，心里却是爱的温柔。第一次牵你的手，所有烦恼随风飘走，有你的享受，愿这份爱为我们停留。第一次牵你的手，默默感受爱的温柔，今生我也别无所求，愿我们的爱天长地久。喧嚣穿过人流，我们手牵手，十指相扣，心里却是爱的温柔。第一次牵你的手，所有烦恼随风飘走，有你的享受，愿这份爱为我们停留。第一次牵你的手，默默感受爱的温柔，今生我也别无所求，愿我们的爱天长地久。此前 手，默默感受爱的温柔。今生我已别无所求，愿我们的爱天长地久。今生我已别无所求，愿我们的爱天长地久。